今日嘅讲题就系生命为何如此不公？你一听嗰个题目咧，就觉得咧有少少好似系一个嘅质询咁嘅题目啊。有一位嘅基督徒作家，佢嘅名咧就叫做系 Elizabeth Elliot。呢位嘅作家，佢一生佢经历咗三段嘅婚姻。佢第一任嘅丈夫，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啊个名叫做系 Jim Elliot。Jim Elliot 喺1956年，佢同其他四个嘅宣教士，佢一齐去到呢一个南美洲厄瓜多尔啊 Ecuador 呢一个嘅地方，希望咧系向喺里边住紧嘅一班比较凶残嘅部落，向佢哋嚟到去传福音。但系不幸嘅就系 Jim Elliot， 佢到达呢一个系部落几日之后，佢就被当地嗰啲凶残嘅土著咧嚟到去杀死，其他四个一样系杀咗。想唔到嘅就系呢一个嘅 Elizabeth Elliot， 佢好快佢就带住佢嘅女女翻到去呢一个杀人嘅部落嘅里边，向当地嘅土著嚟到传福音。啊，佢希望去继承咗佢丈夫嘅遗愿。喺呢一个南美洲厄瓜多呢一个嘅地方，佢工作咗大概5年嘅时间，先至佢翻去美国。之后佢嫁俾系当时喺神学院做教授嘅叫 Leach 呢一个嘅系弟兄，啊呢一个嘅弟兄亦都成为佢第二任嘅丈夫。但系好景不常，只不过大概系3至4年嘅时间，佢嘅丈夫第二任嘅丈夫因为系有病嘅缘故，亦都离开咗世界。几年之后，佢再嫁俾喺医院里边做会牧嘅，即系个 trapping 嘅一个嘅丈夫，啊叫 Grant 啊。但系其实喺呢一个嘅 Elizabeth Elliot， 佢晚年嘅时候，佢患上咗老人痴呆症。3年之前，88岁，佢亦都离开咗世界。一位勇敢，一位是有勇气，亦都是对神有无比信靠的一位的宣教士，一位的作家。他一生是经历至亲爱人的离世，他亦都经历种种的失望，亦都经历大大小小的挣扎和挑战。当其他的人在他在生的时候问他，你的人生是这么苦涩，还有是这么不幸，你怎样去面对呢？他其实写了很多不同是值得我们去是到去欣赏又或者学习一些的名句。但是那个时间的关系，我只是打出是3句，我应在那个的 PowerPoint 里面用英文来到打出来，但我用中文来到是翻译。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怎样来到去面对不同的不幸呢？他说面对不同的环境，个秘诀就是有主基督在我里面。另外他说面对不同的困境的时候，其实他发觉神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跟人那个的旨意或者所期望的都是不同，但是最终就是神比更大更美好的一个的结果或者是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第三就是说，若果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困苦都拎走的时候，人那个的熟龄成长只会停留在好像小孩子那个的阶段。 很簡單三句的說話，其實就是總結了 Elizabeth Elliot 她面對人生的時候她是怎樣來到去面對。一位這麼愛主的人，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幸的事情發生在她身上呢？今天讓我們來到去思想是詩篇73篇，也是我們叫做詩篇靈言的第五講。這篇的作者是阿撒。阿撒是誰呢？阿撒原來就是大衛和所羅門那個時期是負責在聖殿裡面是帶領敬拜的利未人，也是音樂家。阿撒這個人他一共是寫了是12篇的詩篇，就是第50篇和是73篇至到83篇。在剛才Sam 跟我們讀這一段經文的時候，相信你或者都感受到在那個的字裡行間，其實當中都反映到這個的作者詩人他心中有一些不滿的情緒，因為見到一些的事情是於理不合。例如在第二第三節，他說至於我的腳幾乎失閃，我的腳險些滑跌。為什麼呢？因為就說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這些的現象其實今天我們都會遇到，好人應該有好報的，是不是？但有時候我們發覺好人未必一定有好報，好人那一條的路其實應該是蒙福的路來的。好像黃牧師，即是我其實在幾個星期之前說，好像怎麼應該呢？好人就好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即是說呢，是按時候結果子，一個好人呢就應該就是說有神的祝福才對。但是怎知道現在很多時候我們發覺反而一些不好的人，一些的壞人，他拿了些好東西，好人是怎樣呢？好人就反為沒有好報。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會是成為我們有時候在信仰裡面我們內心一些的掙扎，當我們見到這些的跡象的時候。那阿撒這個的詩人他又怎樣來到去面對這些不公平的現象呢？這首詩都比較長，28節，但個結構其實比較特別。在第一節裡面呢，詩人其實一開始呢他就有一個的結案，有一個的是結論定案，即是說呢第一節的裡面他說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即是說其實在第一節的裡面呢他差不多這個作者就結案陳詞，然後他從第二節開始一路至到尾呢他先再來到去解釋清心。我們有時候是查經的時候都特別熟悉，我們去查這個的馬太福音，我們登山寶訓的時候我們都查過清心的人有福利。清心呢其實原文就是純潔無雜質，那個的意思就叫做是清心。清心的人就是說在那個思想在行為上面是單純專注於神那個的人。我聽過一個故事呢，就咁樣講，佢有一個嘅中學嘅老師咧，呢個中學嘅老師咧喺班上邊咧嚟到唱一班小學中學嘅一班嘅小朋友嚟到講一個嘅故事，就係財主同埋拉撒路呢一個嘅故事。就係話咧講到財主係點噶？財主咧就日日都可以奢華宴樂，享受好多嘅嘢，但係拉撒路咧，佢就淨係吃財主他在桌上面跌下來那些的食物。但是當這個拉撒路死了之後，他就被帶到去阿伯拉罕的懷抱的裡面，沒多久那個財主也都是死了。那個財主死了之後呢就怎樣去到哪裡了？ 圣经话佢就下到去阴间嘅里边，过着悲惨嘅日子。这个主日学的老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问这班的小学生，小学的学生，他说谁想做财主的举手，你估计多少人举手，只一个举手而已。因为呢其实小朋友，这些小学生，他们呢其实都很懂做选择，他们可能真的清心，很懂做选择。除了一个学生之外呢，没有其他人举手。跟住呢，这个主学老师呢就再问啦，有哪一个是想做这个的拉撒路的？咁今次你就全部都举手，即连正话想做财主哥都举埋手。咁主学老师就奇怪啦，咦，阿某某同学，你正话做财主又举手，而家你做拉撒路又举手，究竟点解？咁呢个小朋友呢，他怎麼回答呢？他說呢，我呢就想生前就做財主，死後呢我就做拉撒路。真是這個小朋友呢真是拿到盡，生前就做財主，死後就做拉撒路。其實 我相信不單止是小朋友，有時我們今天我們作為基督徒，有時我們可能都有這個的想法，就是我们两样都要，两样都要。一方面我们爱神，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很爱这个世界，我们很享受这个世界。当然我们成年人呢，我们就比较懂得去隐藏，我们懂得来到去将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呢，我们不表达出来。但小朋友呢很多时候很率直，但问题就是我们大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都 不经意，我们或者是表达了出来，一脚踏两船，又爱世界也爱上帝。圣经说，心怀异意的人休想在神的里面得着好处。诗人在这里其实他首先是将那个结论就摆在前头第一节的里面，然后他将自己的感受，将自己的困惑，将自己的疑问，逐一的来到在之后来到去陈述。在经文的里面，如果你记得刚才所读的经文，又或者你以前看过的时候，你发觉你一方面你会欣赏这个的作者，他那个的大胆向神来到作出一些的控诉，他能够有那个胆量。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神那个的光照之下，他又会有一个很客观的来到一个的判断，就认定神是他的福分，认定神是他所爱慕的。由第二节去到第十六节，诗人就是说描述他对恶人可以享平安那种的情况，他心里面有那种的不平，他有那种的困扰。因为他见，如果你看回经文，他见那些恶人或者那些坏人，他们怎么样？他们骄傲自大，他见那些人可以口出狂言，他们又怎样？身体肥胖。第七节真的这样说的，身体肥胖，我们今天呢觉得呢肥胖我们不喜欢，但是呢其实在古代来说呢，肥胖是代表是有福。那班的恶人呢又无灾无祸，那班恶人呢又生活安逸，财富增加，更加呢出口来到去亵渎上帝，但可以竟然是相安无事，乜事都没有，甚至乎在经文里面记载他们得以好死。得以好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怎样，我们就是所说的就是寿终正寝，又或者得以善终。这里诗人呢其实他讲出一些我们可能不敢讲的说话，但是 呢一个嘅诗人，佢够胆喺嗰个嘅经卷嘅里边讲到，佢系质询或者系质问神嗰个嘅含义，因为佢发现嗰啲嘅恶人、嗰啲嘅坏人，一生都系生活喺嗰个幸福当中，而行善嘅人却系生活喺嗰个嘅祸患之中。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嘅说话咧，有阵时我哋都会听到，又或者咧都同意嘅，啊，就系话我哋点啊，杀人放火就金腰带，跟住咧就系修桥筑路就点啊，系啦，就冇丝鞋。我哋有阵时都会听到啊，呢句说话咧，其实反映出喺社会唔公平嗰种现象里边咧，我哋有嗰种嘅慨叹。相信我哋喺呢一个嘅生活嘅环境里边，喺我哋嘅工作环境啦，又或者喺社会嗰个嘅环境当中，其实我哋都发觉有好多唔公平、好多唔公义嘅事摆喺我哋嘅眼前。当你同我遇上呢啲情景嘅时候，我哋都会心怀不平。花花公子嘅创办人叫做系海夫勒，叫系 Hugh Hefner。呢一个嘅花花公子嘅创办人，大概系一年半之前咧，佢就离开呢一个嘅世界，但系佢一生享尽风流。他住在洛杉矶一个非常豪华的花花公子的豪宅的里面，他全盛的时期有几亿美金的财产，生活更加是无忧无虑，一直活到他91岁，他然后呢安详的来到去逝世。我们发觉这样的人，他的背景居然可以一生享尽荣华富贵，乜事都冇。另一方面，我哋又发觉无辜嘅人，好似正话我哋呢一个嘅代土事项，埃塞俄比亚呢一个嘅飞机无端端嘅失事，以致咧157人全部都罹难，好人受苦，坏人亨通。呢、这个我们有时都会观察到一个的现象，使到人究竟很困惑，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有一种那种的愤慨不平那种的心态是表露出来。对于作为神儿女，就是我们来讲，我们又怎样来到去面对呢？当我们默默思想诗篇第73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诗人那种的挣扎或者是反省当中，我们可能得着良光，在当中我们有新的体会。作者在他那个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当他在那种的低谷幽暗当中的时候，他发觉不公平的时候，在第二节即是讲到形容，就是说他差不多在他的信仰危机当中他跌倒，他对神是失去了那种的信心。这个就是第二节这里来到所讲，然后正话所讲在跟着去到16节的时候，就讲到他那种的不平，一直去到第17节，诗人那个心路历程突然间在这里成为他那个的转捩点。第17节成为这个诗人那个的转捩点，若果他只是停留在由第二节去到16节这一段那种的说话的时候，他停留在只是从人那个的角度去看人生的时候，他会感到不公平，会感到无奈。但是当诗人这里讲到，当他进入神的圣所的时候，当他去到圣殿里面的时候，整个的看法就完全的改变。原因就是 他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的圣殿里面，在神的光照之下，他的视野突然间广阔很多，他所看的跟以前的不同，是超越了那种的时空的限制。当他想到这些恶人那种的结果的时候，他的心就得着释放，他突然间有一种豁达那种的感觉。他知道恶人或者是那些坏人最终也都站立不住，最终他们的道路都要灭亡。然后在十八到二十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诗人在圣殿里面，他骤然的来到醒觉道，恶人在世上他们的享福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人的视野，我们所看到的其实非常有限，我们的时间所看到的事情其实很短暂，但神知道人那个永恒的结果，他更加是那一位亲自是施行公义那一位的神。当诗人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他就领略到这一种的真理，他更加承认自己在之前所讲或者是所想的一些的说话是怎样呢？是愚昧无知。他之前觉得这个的神不公平，原来是愚昧无知。在二十二节这里来到讲到，他更加明白到他所拥有的，诗人所拥有的，是远远超过那些恶人那些不信的人所拥有物质上面那种的富裕。那究竟诗人拥有些什么呢？这个的作者他拥有些什么呢？在二三、二四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听。这个字里行间就是讲到这个的诗人，他觉得有一种的福分，这种的福分你看到就是说呢，是很多时候每一句的说话，这两节就是你和我，你就是这位的神，这位耶和华的神。就是说呢，他发觉自己在神和他那种的关系的里面，当他有那种的认定的时候，他发觉啊，这个才是真正那种的福分。当神和作者那种的密切关系，他发觉不单止是今生，今生如是，来世也如是。这个呢就是诗人在二三、二四节所讲到，他认定了这个是他那个的福分，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个呢是他所看到的。然后在二五、二六节这两节的圣经，其实我们都会熟悉。这个二五、二六节怎样描绘到他在神的里面或者在圣殿的里面他所领受的，就是说天上我还有谁呢？天上或者是地下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跟神来到比喻，可以比较。他亦都不爱慕在地上那种短暂的福乐，唯有神才是他那个的爱慕，唯有神是他的一切。这两节 的诗歌，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是唱的歌谱里面其实都有很清楚的来到告诉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当我们很快看完了这个的诗篇七十三篇之后，究竟其实这段的经文是怎样应用在我们的信仰 同埋生活嘅层面里面咧，就系、是、喺我哋嘅人生嘅里边，我点样可以将呢一篇嘅诗篇应用喺当中咧？好多嘅事情其实发生嗰一刻，又甚至乎喺发生咗之后一段嘅时间，其实我哋都唔明白。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嘅人生系好短暂，好多嘢发生，我哋所睇到嘅其实好短暂，我哋唔明白啊。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就用我哋好有限嘅一啲嘅时间或者思想嚟到处理我哋所系觉得系应该做嘅事情。原来咧，好多时候喺我哋有限嘅人生嘅里边，我哋唔可以用自然界嗰种因果关系好简单嘅定律嚟到去做分析。就系、是、好简单人嘅定律就系人好人就有好报，坏人咧就点啊？冇好报啦。我哋种善因就得善果。我哋唔可以咁简化嗰个嘅事情。我哋唔可以用好简单嗰个嘅因果关系嚟到去决定一件事情嘅好与坏。譬如假设你系一位好好爱主嘅一位嘅姊妹，假设啫吓，你好爱主啊，你每一个礼拜咧，就算系七日，你都有唔同嘅侍奉。可能你星期一咧，你就参加查经班。星期二呢你就参加探访，星期三呢你就祈祷会，星期四呢你就是参加诗班，星期五呢你就参加查经或者执事会啦，星期五就执事会，星期六呢你又有团契，星期日就更加忙啦。可能你一个礼拜你侍奉七日，但有一晚在那个的聚会完毕之后，当你回家的途中，你去到一个的红绿灯之前，你在那个的红绿灯 的十字路口，你看到绿灯，所以你过，突然间有一架特车撞在你那里，这个的交通意外令到你身心灵都受很大的创伤。可能我们会问，一个这么爱主的姊妹，为什么神不会保守的？一个这么爱主的姊妹，为什么神不出手相助？这个的神不是万能的吗？即不是全能的吗？可能我们忘记了神祂的创造，祂创造这个的宇宙那个的秩序的时候，祂有祂那种的自然的规律，自然界一定有祂的规律。可能当这一位的姊妹她揸着个车去到这个十字路口过的时候，刚刚另外一边那个是一个刚刚拿了新牌的一个的青年人，这个的青年人可能很赶时间又很心急，又或者当时她突然间看不到是红灯，所以一撞就撞埋这个的姊妹那里，即是冲红灯撞埋这个姊妹，引致这个的交通意外。这个是纯粹是一个人为的错误，这个是纯粹就是说这个的年轻人他那个的 是判断力错误了。这个的年轻人在那一段的时间，他的思想可能突然间不集中，事情的发生或者事情所产生的后果，其实我们不容易去找到那个的答案。正如今天的太阳照好人也都是照坏人，啲雨是淋在坏人身上也都淋在好人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要纠缠于为什么神容让好人受苦，为什么神容让一些的好人经历那种的困境，相反那些的坏人 就得享平安，得享繁荣呢？是基督教或者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里面，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开心乐园，不是一个童话世界，很美丽很漂亮很无忧无虑的。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人生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什么忧愁都没有。不是，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可能你是来错教会。但是说我们的信仰，你说当你愿意去亲近这一位神的时候，当你在安静之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到祂。你寻找到祂的时候，在安静当中，你就看到这一位的神，祂的公义，祂的慈爱。你看到主容让不同的经历，或者容让不同的光景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包括我们的身上，有祂的旨意。很多时候是令我们那个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基督徒，我们并不单单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感恩，我们更加不要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只是埋怨，我们只是发出不满的声音。例如说，每次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尝试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去看神的作为，不是单单用我们的观念去判断一件的事情好与坏。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就是说，好的事情就是仔女听话，如果仔女考试是名列前茅，考 A 考 B 就最好。好事就是我们的事业就升职加薪，好事就是说我们身体无病无痛，这些全部都是好事。不好的就是仔女就激到你生虾咁跳，仔女又读书不俾心机，更加不好就是裁员减薪，百病缠身，咁就是不好的了。我们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即人一定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尝试我们跳出这个框框，如果你跳出这个框框的话，你的看法可能会不同。否则的话，就真的你会发觉人生，就正如我们很多时候所说，人生真的不如意的事就十常八九。但是当你跳出这个框框的时候，你的看法会不同。在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诗篇很多时候其实流露出人那种的无助，那种的失望，但同时在无助失望当中，又深化我们对信仰对生活那种的理解，那种的领悟。最终这些的理解领悟就会带到我们去到天父更深那种的信靠和依赖当中。当你对神有一种更深的信靠依赖，进而你更加的明白到你生命那种的意义，你明白到在生命的里面更加深层那种的认识。从那个感受到不公平或者无奈之中，当你这么看的时候，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转眼来到看回这位神这位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去回25、26节里面所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让我们一同来到有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渺小。当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有不同的境况，但帮助我们，无论在顺境、在逆境、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认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倚靠，是我们的磐石。在不公义的事情里面，我们更加深信你就是最终的审判者，以致我们可以同诗人一样，可以唱出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求主都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